老婆懂得用，其實好好用。 我會將你呢兩個問題轉俾我太太，我相信佢會回覆你嘅。 約到七號，天造地勞係我太太嘅主意。 有老婆嘅男人戀事不同。 三個老襯堅決唔收身，但係會齊家治國平底鞋。 你講咩啊？ 係總之咩都講啦。 逢星期二晚九點，張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Albert， 呢个礼拜有冇戏睇啊？ 几套？今个礼拜大把戏啊！ 逢星期一晚九点，大把戏。 节目内容并非每套戏会讲，敬请留意。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今日咧讲嘅讲题咧就系分形几何啦，或者你叫做碎形几何都得系嘛。咁但系其实呢个题目咧同另一个题目咧，我之前喺浩浩汤汤呢度讲过嘅咧系息息相关嘅。记唔记得啊？嗰阵时 Jeffrey 我唔知系已经参加咗我哋未啦，但系 Cherry 应该喺度嘅，阿台长都喺度嘅，就系讲混沌理论chaos、oh. chaos， 我記得嗰次咧亦都介紹過一個概念啊，就話人類啊近年嚟所發現嘅一個新嘅宇宙常數，一個 universal constant 就叫做費根巴姆數 ，Feigenbaum 嘅 number， 但係你要解釋咩叫 Feigenbaum number 咧，係真係好困難，好困難嘅啊，因為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叫做周期倍增嘅一個趨勢入面咧，佢哋嗰個間隔嘅比例啊，諸如此類嚇，好複雜。咁但係咧呢個係好重大嘅發現啦，喺混沌理論。咁但係原來呢樣嘢咧，同呢個分形幾何咧係息息相關嘅。咁不過首先咧就講翻，其實我講呢個混沌呢個題目咧。哇！眨下眼咧，原來真係廿幾年嘅歷史啦，真係冇廿幾嘅，即係話啱啱接近二十年啦。我第一次講 chaos 咧，係1994年，即係19年前。咁我當然咧就因為之前嗰兩三年咧，我就睇咗好多關於混沌嘅書。咁嗰陣時呢，其實混沌呢個課題係好新好新嘅，係咪呀？咁但係呢就其中一本好出名嘅經典之作係科學普及啦，當然下即係唔係真係學術講都睇唔明啦，就係、是、一個科普作家叫 James Gleick， G-L-E-I-C-K， 我個姓好得意啊 ,G-L-E-I-C-K。James Gleick 寫咗一本書就係、是、叫做 Chaos， 就叫 The Making of a New Science 咁。其實嗰本書呢都唔係易睇嘅，個可讀性麻麻地嘅，但係即係佢係當時唯一嘅一本，亦都係比較全面同深入介紹呢即係混沌理論嘅興起嗰、那個歷史咁樣，亦都有好多原理呀講喺度，咁所以呢我都好辛苦，我都啃咗佢啦，係應該係1988年嘅作品嚟嘅嗰本。咁但其實我較早時呢我又睇咗另一本書呢，就易睇好多嘅，嘩亦都更加令你興奮嘅，就係、是、一個叫 William Poundstone， Poundstone 就磅就一磅嗰個磅啦，英磅個磅啦， Stone 就石頭嗰個 Stone 啦，好得意嘅啲人嘅姓啊。咁William Poundstone 寫嗰本書呢叫做 The Recursive Universe。 咁 Recursive 呢個字呢其實又係好難譯嘅，即係如果喺正式嘅數學上呢就叫遞歸，大家又覺得好冷門呢個字，遞就遞速遞公司嘅遞、哦、快遞呀，即係遞俾你嗰個遞，歸就係回歸個歸啦，遞歸咁就叫做recursion 係咪，但係佢 recursive， 但我又唔好鍾意即係遞歸式嘅宇宙啦，遞歸宇宙啦，係咪，咁大家都唔知噏乜係咪。我嗰陣時我自己譯呢，我就譯到復演式宇宙嘅，不過復演即係比較通俗啲啦， 復即係重複 嘅，重複就重複、哦、演就即係演變演化咁解啦，叫做復演式嘅宇宙啦，即係重複就重複啦。咁其實呢佢就介紹咗呢即係呢個原來呢個 recursion 係好重要嘅，咁頭先其實我哋已經碰過㗎啦，即係話嗰啲分形嘅嗰啲康托集呀嗰啲全部都係重複又重複咁做啦。冇錯啦。咁但係於是引起我嘅興趣呢，佢一路睇落去，我諗我睇咗十幾本書呢，咁就膽粗粗啦，我最叻㗎啦，即係我想學嗰樣嘢呢我就去教嗰樣嘢。正如啦，即係我想學嗰樣嘢我就喺浩浩湘湘講啦。咁因為呢就逼我去睇啦嘛，係咪，即係之前嘅就知啲唔知啲，咁就去睇多啲咁樣啦。咁樣呢卒之呢就1994年嘅時期呢，當其實我已經喺理工大學呢係有教開佢哋嗰啲嘅通識課程嘅，即係俾嗰啲大學生嘅。但係佢就唔叫通識，佢係叫做附學課程，叫 complementary studies 咁樣。咁我仲記得有一次呢就係、是、當其實佢嘅一個負責人，我唔知嗰陣時係咪嗰啲 dean of students 識話係一個校監呢，就係、是 請我哋查罪，所有呢啲 part time 嘅啲 instructor 查罪嘅。咁嗰個人就係邊個呢？原來就係范徐麗泰， 哦 就係 Richard Fan。咁 Richard Fan 當時就係理工大學嘅咩？咁但係嗰陣時係我諗係92、93年咁上下啦，即係足足20年前啊，即係有多啦。咁嘅時期咧，但係我就自己去提議，就開咁嘅課程。我之前教過唔同嘅課程嘅，有氣象學啊，有咩咁。咁但係佢話啊，好啊咁樣。咁於是就94年頭嘅時期，應該係佢嘅即係春季課程咧，其實都係冬天嘅時期咧，就教咗一個叫做從混沌到複雜嘅課程。啊，咁啊整咗好多膠片，嗰陣時冇 PowerPoint 噶，大家唔好忘記，嗰陣時咧都係用緊嗰啲叫 overhead projector， 用緊嗰啲叫 transparencies 嘅嘢嚇膠片，咁我就真係花咗好多心機嚟去做，咁好似教咗7個禮拜嘅，啊每個禮拜2個鐘咁樣，咁而後嚟咧到年中嘅時期咧，我亦都同科學館提議咧，就搞咗一個好似唔知咪4個禮拜嘅咯，唔記得咗，係逢禮拜六下晝嘅。就是一個叫工作坊，又是講混沌理論的、咁樣呢就叫做混沌理論淺說。咁佢呢就科學館仲同我整咗一張好靚嘅即係 A1 size 嘅大嘅海報，好靚嘅咁上面呢仲有埋嗰隻叫做 butterfly effect 呢、即係蝴蝶效應呀，即係蝴蝶呀、咁樣呀。咁嗰張海報呢其實而家都仲即係我就已經將個裱起咗、就掛咗喺阿女房嗰度㗎，就是、叫混沌理論淺說，應該係1994年7月。咁其實我講完呢個之後呢，隔3個月呢我就已經移民啦。 Oh. 我94年10月呢其實我就已經飛咗澳洲啦、但係就係移民前嘅3個月呢就喺科學館呢就 conduct 咗呢個咁嘅 workshop。咁但去到澳洲呢就卒之呢我就係又係完全 call call 嘅，即係唔識人嘅，就咁樣打電話去，然後約時間就去俾啲材料去睇，就去咗呢個係 Sydney U 悉尼大學就開班啊，所以呢個呢我自己都有少少引以為傲嘅，係咪，因為完全唔識人，唔係人事關係，咁我就帶啲材料俾佢睇，話喂我想喺你學校呢嗰、那個持續教育部呢、就開一啲咁嘅興趣班，就係、是、from chaos to complexity 喎。咁嗰個主管呢就同我傾咗個下晝咁樣之後，佢就話哎好咁就開。咁所以卒之呢我就喺95至到97年咁上下嗰幾年呢，嗰四年呢我應該喺 Sydney U 開咗我諗最少有5班或者6班，我唔記得咗啦。咁每班呢都好差唔多成40人係滿嘅。 哇！ 咁、全部都係即係梗係澳洲人啦，即係冇唐人嘅。咁你全部用英文講解㗎啦。咁但係我嗰啲咁嘅 transparency 咧，嗱嗰陣時我都算咩？因為大部分上面咧全部係中文嚟嘅。 咦？咁點算？ 咁但係咧入面有好多英文嘅，你知我習慣都係我所有專有名詞我都括弧有英文㗎嘛。咁、所以咧我直情就係同嗰啲學員講㗎。嗱，我話唔好意思啦，我呢個課程咧本來咧就設計俾我哋香港個學生嘅，不過而家咧就係、益埋你哋，即係唔係咁講嚇，即係話而家嚟講咧，我喺澳洲就講，咁但係咧我就冇咁樣嘅時間精力咧嚟去整過曬全部英文㗎啦。不過唔緊要，因為主要咧就好多圖表啊嗰啲咁樣嘅嘢咧，公仔啊，咁而且好多專有名詞咧我都括弧有英文嘅，咁我講緊用英文，所以你哋應該明啦。咁樣樣，咁佢哋都接受嘅，咁所以都係用翻嗰扎膠片，咁所以咧就喺Sydney 嗰度咧都教咗好幾年呢個課程嘅。咁但係講翻呢個recursive 呢樣嘢咧，其實另一個嘅 term 咧就差唔多意思嘅，就叫 iteration。嗱呢樣好重要嘅，即係如果我哋有讀過所謂叫做數值分析咧，喺數學科嚟講叫 numerical analysis 啦 ，NA 咧，其實入面咧都好多呢啲所謂叫 iteration 啦、，iteration 咧其實又係重複又重複咁樣， 即係喺個 loop 咁， 係一個 loop 咁樣，冇錯啦。咁啊中文叫咩咧？就叫迭代嘅。嗱，但係呢個迭代咧又係麻煩嘅，因為有兩個疊字咧就唔同人又唔同用個疊字嘅。一個疊咧就係乜嘢咧？其實就係疊羅漢嘅疊。 係。 就三個右字咁樣，然後一頂帽下面一個而且嘅且字，即係知唔知邊個碟啊？又係嗰個字啦， 係 嘛？但另一個咧就係跌喎，嗱我所知我啲廣東話都係麻麻地啦，係嘛？就係、失落個失字啊，即係失去個失，然後一個撐艇。 嚇、但係個跌字同呢、這個 係啦， 好似個意思又爭啲喎。 冇錯啦，嗱你上網查一下，其實咧呢兩個都有人用嘅，而且好似正如果喺維基百科咧，佢係用嗰個失即係撐艇仔一個失嗰個跌嘅。咁但係呢個跌呢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貼切喎，其實我鍾意跌羅漢嗰個跌喎、因為跌代呢即係話係又係咁㗎嘛，代完又代，代完又代嘛，係咪 係 呀，所以 iteration 呢嗱我就用嗰個啦，即係我主場啦，不過冇所謂啦，個讀音差唔多係咪，我唔知呀，嗱我就覺得嗰個字應該係讀個跌字嘅係咪呀， 係咪有少少似即係人哋話幾多歲咪七跌之起呀嗰啲咁樣呀係咪呢個字呢即係嗰個係咪唔同寫法呢即係話七十歲咁樣。咁但係呢即係跌羅漢就跌喎嗰個就跌喎所以我而家係用跌㗎跌起個跌。咁跌代方程呢咁其實呢個跌呢同我成日講一樣嘢就係、是叫做反饋呀或者個回路呢係好有關係嘅。其實你咩叫最簡單跌代我成日舉個例子就係唱卡拉 OK 啦。你唱唱下嘅時期一唔覺意咁樣呢人哋又喺度唱啦吓於是但係你個咪就對住個喇叭。於是係點呀於是呢嗰個喇叭就有啲聲出嚟㗎嘛。咁出咗嚟嘅時期你個咪咪收咗囉你個 microphone 係咪收咗個時期你就 fit 咗去嗰個 M 度㗎嘛。個放大器放大器又交俾個喇叭又播㗎嘛。播嘅時期你又吸嘛吸又播㗎嘛。咁嘅時期呢個咪就係一個positive feedback loop 啊，系嘛？正反馈回路啊，正反馈循环啊，但其实亦有一种迭代嚟嘅，系一种 recursion， 亦都系一种 iteration， 系嘛？所以唔系咩咁深奥嘅嘢，大家唔使惊啊！呢咩 iteration 啊 ，recursion 啊， 只系重复又重复， 系啦，重复又重复啊！咁但系咧呢一种嘅 iteration 咧，好快脆就系会达到即系。叫 diverge 我哋叫做一種呢就叫做係擴散開去呢就變咗無限大即係突然間會好大聲㗎嘛即係佢梗唔會去到無限大啦。咁溫嘅時期你即刻已經會縮手啦係咪如果唔係燒喇叭啦係咪燒 M 啦咁樣。咁但係呢對於呢種即係會去到無限大嗰啲呢其實我哋興趣就不大㗎。即係無限大即係冇嘢好玩㗎即係冇得處理㗎嘛。但係原來好多迭代呢佢係唔係無限㗎喎。即係佢係會喺某一個數值範圍入面呢會變來變去嘅。嗱嗰啲我哋就最有興趣啦。即係唔會達到無限嘅迭代呀。係最好玩嘅。咁原來我哋呢喺混沌呢嗰個嘅現象呢都係透過呢呢啲咁嘅迭代嘅運算呢係發現嘅。咁但係呢就嗱呢度呢真係要講嗰、那個曼德布洛集啦。Mandelbrot set。Mandelbrot set 呢就係佢這個曼德布洛呢後來他去到美國呢就是入了 IBM, 所以當時在 IBM 度研究的。咁但係呢啲咁嘅大嘅企業有時都係好佩服佢哋嘅。即係佢唔需要你呢即係而家我諗都可能比較困難嘅真係。佢唔需要你話係即係好有目的性咁樣係咪幾時就做到呢樣幾時做到呢樣。佢有時會請一啲呢佢明知係真係好有才華嘅學者專家即係佢俾一個好大嘅空間俾佢嚟去諗好多呢啲新奇嘅嘢可能幫到我哋嘅企業嘅各方面嘅發展咁樣嘅。咁曼德布洛呢就即係有幸呢就係、是、當其時呢佢唔會話有好多指標性嘅嘢要佢達到。 香港嗰啲一定唔得。 係啦樣樣有指標性就死㗎啦。咁即係任由一個好大嘅空間佢鍾意研究乜就研究乜嘢。 咁先有創意㗎嘛。 冇錯啦。咁於是佢自由發揮底下呢咁佢就即係繼續研究佢個 fractal geometry 啦係咪。咁其中一個呢佢就將一個叫做、Julius set 呢樣嘢咧，叫做祖利亞集啦。Julia 係一個數學家嚟嘅嚇，叫做 Gaston Julia。咁原來佢喺早喺1918年嘅時期咧，佢就提出咗一條迭代方程，就係、是、呢個 iteration 嘅 formula 或者 equation 咧。咁樣咧，佢已經得出咧一啲好有趣嘅結果噶啦。但係佢迭代方程嚟講咧，就係、是。即係佢係通常係用 EZ 㗎即係我知道啲人鍾意用 Z 咁樣啦但我好憎㗎因為個 Z 字好難發音又好難即係接收嘅。我係情願用返啲古老啲我就 EZ 就 EZ 啦。咁佢原來呢佢即係話 EZ, 如果係下面呢個 subscript 呢就是 N 加1呢就等於乜嘢呢咁樣。即係佢就係即係一個 step 一個 step 嘛一級一級嘛。佢去到第 N 加1嗰步嗰個 EZ, 就係等於呢就係 EZN, 即係第 N 嗰步嘅 EZ 嘅平方然後加一個 C。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樣個 C 係咩嚟呢其實係一個常數嚟嘅 ,constant 嚟嘅唔變嘅。但係嗰兩個 EZ 就變嘅。咁大家兩個 EZ 呢一個就係 EZN 啦即係細草下面有個 N 仔啦一個就 EZ 細草下面 N 加1啦係咪就係兩步啦。就即係話你每次你咁樣計完呢個 EZ 出嚟呢你又將佢擺返喺前面又再咁樣計過。咁即係應該擺返後面呢即係你每次計咗左手邊嗰個答案出嚟你就擺返去右手邊又再計出一個左手邊計出嚟又擺返去右手邊。咁樣呢就係一個叫迭代啦。咁樣呢一個呢但係 EZ 同埋 C 呢其實就講名就唔係普通嘅數嚟嘅係複數嚟嘅。咁就深少少啦就叫 complex number, 大家唔知道有冇讀過 complex number 呢吓複數。複數一般嘅表達呢其實就唔係話好深嘅就係 A 加 IB 嘅啫。A 同 B 都係實數。只不過個 I 呢 假嘅 就係虛數我哋唔好話假虛數就係咩負一嘅平方根咁負一嘅平方根呢 即係其實實際上真係匪夷相即係所思㗎嘛係係係。 點搵到一啲嘢 係。即係自己乘自己等於負一。 負啊、 即係自己乘自己係負數係唔存在㗎嘛。所以個負一嘅平方根呢我哋就叫 imaginary number, 通常我用個 I 呢個數呢、這個字母嚟去代表啦。咁所以個所謂複數呢就係、是、即係由實數同埋呢一個虛數組成嘅就係 A,加 IB 咁樣樣，咁樣咧 EZ 咧同埋 C 都係 leading 嘅數嚟嘅，係 complex number 嚟嘅。咁但係佢呢個咁嘅迭代嘅時期咧，佢原來都可以即係產生一張好古怪嘅圖形，其實好好靚嘅，好美麗嘅圖形嘅。咁但係咧後嚟曼德布洛咧，即係佢就係受到呢個啟發嘅時期咧，佢就喺研究就係話 C 呢個常數啦。嗱，好得意喎，原來 C 呢個常數咧係唔係任意？你揀乜都得嘅，點解？因為原來有啲 C 咧係會令到呢條迭代方程咧 會爆煲 ，唉、哎、係、哎、就好嘢啦，出嚟即刻諗到啊！頭先我都講啊嘛，就係、是、話你迭代咧其實有兩種可能性噶嘛、嗯，一種咧就會爆煲嘅，即係吹向無限大即係爆煲，唔好玩嘅，咁我哋就唔理噶啦。但係有一種咧就會係喺某一個即係。極限局限底下佢有好多豐富嘅變化嘅即係唔會爆煲咁解嘅。咁於是曼德布洛呢其實佢就去研究嗰啲 C 呢嗰、那個嘅邊界啦就即係話邊啲 C 係會令到呢條公式爆煲邊啲 C 係會令到呢條公式唔爆煲嘅話呢咁佢就即係喺一個用一個圖表嚟去表達出嚟。嘩當然呢即係如果人手以前冇電腦呢這個都唔使諗㗎啦呢個研究一定係冇意思嘅冇得計嘅。但係因為而家有電腦㗎嘛、 嗯、 有電腦真係可以呢叫佢 plot 晒出嚟喎要將呢啲 C 嘅點呢呢、這個值呢就喺一個咁樣嘅坐標嗰度、啊、就嚟去畫晒出嚟。畫出出嚟之後呢嗰、那個圖形呢犀利啦嗰個圖形呢如果你隨時上網下、啊、即係 Google Image 你打呢個 Mandelbrot Set, 係咪你睇個圖形呢就多到不得了㗎喇、啊、通常個菜堂好得意嘅好似有一個甲蟲咁樣少少似個甲蟲㗎就黑掹掹咁樣但係佢最好睇嘅地方就係佢個邊界。嗰、那個邊界呢就係點樣呢又係兩個特性。一就係無限豐富嘅。無限豐富呢即係話你點樣嚟去一路可以 zoom 入去即係話你將你個數值即係譬如我有興趣嘅 C 嘅數值呢我想知道佢係會唔會變無限或者唔無限咁但係我想知道佢五個小數點咁你咪將佢 zoom 到咁大囉大佬唔係我比較尖尖尖我想知道個 C 嘅數值去到15個小數點或者25個小數點咁究竟佢係會變無限定變即係唔變無限呢咁你其實對 C 嘅要求個精度啊個精確度係任你要求㗎嘛。咁你嗰個精確度嘅要求就等於點呢就等於呢你喺度 zoom 放大幅圖啦。咁但放大幅圖嘅時期個邊界嚟講呢原來你放極呢基本上係冇盡嘅。 放極都岩岩慘慘嘅。 係啦放極都岩岩慘慘而且通常呢佢啲電腦呢就會係即係根據佢唔同嘅特性俾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咁所以嗰啲顏色呢就七彩繽紛但個圖案呢就複雜得不得了嘅。所以但而家呢個曼德布洛集嘅呢啲圖案呢已經過去呢幾十年呢其實佢係1980年係做出呢個發現嘅。咁而家33年啦呢33年嚟呢其實已經係廣泛咁應用喺流行文化入面包括我哋所有嗰啲咁樣嘅家居嘅布置啊、牆紙啊、我哋嗰啲咁嘅服飾啊，入面嗰啲咁樣圖案咧，我哋已經用得好多，大家一定見過嘅嚇、啊。即係你可能唔知係乜嘢，你即係當咗都係一種圖案啫。原來唔係，佢原來就係由祖利亞集引申出嚟嘅曼德布洛集入面嘅分形幾何嘅，就係呢個 C 值嘅分布咧，就係、是、第一佢係無限豐富嘅嚇、啊。第二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自相似啦，即係話你點樣 zoom 都好咧，其實你睇來睇去咧都係。嗰挺嘅圖案嚟嘅即係同之前嗰個層次睇呢都係差唔多就叫 self-similar, 咁、啊、呢個呢就係、是有人稱為、啊、當然呢個可以爭拗啦就話世界上最美麗嘅圖案咁樣係咪或者話有人話係最美麗嘅數學嘅一個物體一個 mathematical object。 即係剛才講完怪獸而家講最美麗 係最美麗咁所以呢個就 beauty and the beast 、啊、其實佢都可以係一個 beast 咁樣真係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與野獸咁大家一定要親眼去睇啦即係而家喺電腦上好易睇啦當然你 Mandelbrot set 你梗係要打入去呢個維基咁維基嗰度又有解釋啦、啊、Julia set 又有解釋 Mandelbrot set 又有解釋剛才講嗰啲全部你都可以喺維基揾到嘅係咪咁但係呢度呢我都想介紹大家呢就睇兩個 YouTube 呢是真係講得都好精彩嘅、啊、有一個我都係今日先啱睇嘅㗎雖然我好多嘢都識但係呢即係溫故而知新㗎嘛咁我喺度抄料嘅時期呢一路咁樣抄下抄下呢就有一個叫 Fractals、啊、Hyphen 然後就 Hunting the Hidden Dimension、 就去找一個咁樣嘅隱藏一個維度、Hunting the Hidden Dimension。 咁其實佢係都幾長㗎，50多分鐘。 哇， 50多分鐘㗎，你大家大家得閒嗰陣時啦，咁大家聽我講都個半鐘啦，係咪？但係佢有埋畫面呢就好精彩，咁就會清楚好多，即係個 fractal 係乜嘢。咁另外一個呢仲有趣，就係我嘅偶像主持講解嘅。咁嗰陣時其實年紀都好大㗎啦，不過即係佢呢套嘢應該都係好耐以前拍啦，當然佢過身呢就係科幻大師克拉克Arthur C. Clarke 係嘛？咁佢咧原來主持過一個咁樣嘅一個 video， 即係佢拍過一個 video 應該話，就叫 Fractals: The Colors of Infinity。哇，無限嗰、那個色彩嘅顏色咁樣咧，但係又係幾十分鐘嘅，就但係已經擺咗 YouTube 嗰度啦。咁佢講得好清楚，特別佢講到嗰個 Julia set 啊，嗰個 equation 啊，然後嗰個點樣變成一個 Mandelbrot set 咧，呢、這個就講得更加清楚。不過好可惜嘅就係話，頭先嗰個咧 Hunting the Hidden Dimension 咧就有高清版。咁、 哦、 但呢一個咧，克拉克嗰個咧，大家咧就要真係放開懷抱咧，就享受下呢個低清嘅樂趣啦，係、嘛？係因為 啲想像空間啊嘛。 係啦，就比較低清嘅，真係唔好意思啊。但呢兩個 YouTube 咧真係好值得睇嘅，即係如果大家對呢個 Fractal 啦。真係想知多啲呢就一定要睇，但係都要講一點呢，就係話好得意嘅，凡係呢啲咁樣嘅突破性嘅革命性嘅新發展呢，其實唔係話嘩個個都即刻鼓掌呀、喝彩呀、個個讚你好嘢呀，相反呀，特別係喺即係同行呀，即係所謂學術界呀、數學界呀， 當 其時冇錯，好多知名嘅數學家都話唔係呀，呢啲咁嘅嘢即係有咩用呢，冇意思嘅，其實呢啲係你嘅概念嘅遊戲嚟嘅啫，唔係真正嘅數學嚟嘅。尤其是佢覺得呢啲咁樣嘅，所以佢 fractal dimension 頭先我都講啦，係即係你喺度亂咁講嘅啫。因為佢覺得你唔係真係數學，真正嘅數學，因為佢哋已經有先入為主，幾千年嚟我哋研究嘅數學，特別係幾何學啦、都係唔係直線就係、圓形，唔係圓形就係、三角形，係咪啊？咁嘅時期呢，佢哋有好多咁樣嘅好漂亮嘅定理，都係基於呢啲咁樣嘅直線啊、即係比較光滑嘅曲線啊嚟去研究出嚟㗎嘛。你突然間講一啲呢，嗰啲曲線呢頭先我講過喇，係 everywhere indifferentiable 喎，呢樣嘢直情係怪物嚟㗎嘛，即係冇一點係可 differentiate 嘅，即係可微分㗎嘛，你叫做係嘛。咁佢覺得呢啲嘢根本完全都唔係數學嚟嘅咁樣樣、即係所以 Mandelbrot 嗰陣時呢其實係受到冷待嘅，即係冷遇嘅，即係唔係話啲人想象中嘩變咗英雄，其實係要經過好耐時間，慢慢慢慢呢啲人先至明白到原來 Fractal 真係好有用、而且不得已，其實應該而家倒返轉頭嚟講，係咪呀，頭先我都話啦，其實大自然呢基本嘅形狀就係咩形狀呀，就係、Fractal 㗎嘛。而嗰啲咁嘅直線啊，嗰啲咁樣嘅完美嘅圓形啊，完美嘅三角形啊，你可以話都係怪獸啦。其實嗰啲係例外而唔係常規啊，啱唔啱啊？嗰啲係因為我哋人將佢 整出嚟係咁， 冇錯啦，係咪？因為人整出嚟又咁啊嘛，咁所以呢你就當咗嗰啲係常規，當咗 fractal 係例外。其實而家我哋嘅認識就啱啱倒返轉你，係咪啊？根本 fractal 係常規，嗰啲直線三角形啊，嗰啲圓形嗰啲先至係例外咁樣。咁所以即係話，即係呢個呢其實唔多唔少都可以話係一個革命嚟嘅，數學上嘅革命，令到我哋呢就係大大擴闊咗。咁講真，其實呢同混沌理論呢係息息相關係咩呢，就係、嗰個所謂線性同非線性嘅問題啦，係咪？咁呢就雖然呢即係阿 Cherry 你讀物理啦，我都讀物理啦，但係我唔知你即係已經搞咁多年啦，會唔會比較已經更新咗課程呢，喺我嗰個年頭啊，幾十年前呢，梗係聽都未聽過啦，非線性系統喎、non-linear 嘅 dynamics 喎，係咪？咁你 undergrad 嗰陣時候有冇學 non-linear dynamics 啊？ 名字會聽過囉，但係實際 就係聽個名囉， 真係冇乜。 咪就係囉，係咪？咁所以呢又係一樣㗎，因為其實 non-linear 所謂非線性嘅動力系統呢 dynamic system 呢，其實佢就會往往就產生出呢個混沌嘅現象啦。咁但係混沌呢，當時啲人就會覺得嘩，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外，就唔係常規啦，因為呢我哋線性嘅系統就係常規嘛，非線性嘅例外嘛。咁點知而家呢又係啱啱倒返轉我哋嘅認識，其實大自然呢本質上呢係非線性嘅，係 non-linear 嘅。咁但係點解我哋一路以嚟嗰啲物理學係全部都係研究啲線性現象呢，梗係呢因為我哋渣嘛， 易計啲嘛， 係啦，因為我哋啲數學渣嘛，我哋數學工具唔夠叻嘛，咁所以我哋自不然呢即係潛意識地、下意識地，我哋就將佢呢所謂線性化，或者我哋選擇一啲呢都可以勉強用線性嘅方程式嚟去探究嘅現象嘛。嗰啲非線性嗰啲呢，我哋就自動地呢睇唔到嘅， 嗱，好有趣嘅呢樣嘢嚇，即係科學家都會有呢個咁樣嘅嘢嘅。咁於是佢咪當咗即係掃喺個地氈底係嘛？又當咗嗰啲咪叫例外咯，係嘛？就即係佢以為線性嘅系統就係常規，非線性係例外。 即係我哋中意嗰啲靚嗰啲就睇到，啊嗰啲睇唔到嗰啲就。 嗱、啊，但唔係個非線性好多嘢好靚㗎，係嘛？其實生命都係非線性㗎嘛，係嘛？如果冇咗非線性嘅動力系統咧，就何來有生命咧？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好有趣嘅，係我哋一個認識上嘅一個真係大嘅革命。是一個顛覆嚇，咁、啊、所以混沌咧，其實同呢個分型咧係密切相關嘅。其中一個咧就當然呢度唔係好夠時間啦，即係詳細講啦，就叫奇異吸引子呢樣嘢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 Strange Attractors？ 咁但係呢個 Strange Attractors 咧詳細講啊唔能夠啦，但係咧就可以講翻1963年啊，我以前都介紹過嘅，就係、是、當其時唔係喎，都住喺 MIT 嘅話咁啱啊。呢、這個 MIT 頭先嗰個就喺 IBM 嘅啊，呢、這個 MIT 咧就係、是、嗰個羅蘭茲啊，呢、這個愛德華羅蘭茲 Edward Lorenz 啊，當時佢就係研究嗱，又係同呢個 Louis Richardson 有關嘅，佢就係研究數值天氣預報啊，佢咪用幾條 equation 嚟模擬個大氣層嘅，咁咪用個電腦嚟計嘅。我記唔記得好似講過呢個古仔㗎啦 ，Cherry 係嘛？咁佢點知走出去飲咖啡咁嘅係嘛？咁翻到嚟嘅時候，因為佢之前咧佢又想去驗證一下，即係去複核一下究竟之前嘅計數啱唔啱，但係佢就冇用嗰個嘅即係中間計出嚟嘅數值全部嘅數值，佢將個小數點就斬咗，就剩翻五個小數點，然後就 fit 翻落去計。咁點知佢喂剩翻五個小數點，五個小數點係好勁㗎啦，好精確㗎啦嘛，五個小數點啊嘛。咁但計出嚟計計下咧，竟然完全唔同嘅。咁佢就無意中1963年嘅時期咧，佢就發現咗混沌嘅嗰個咩啦嚇嘅現象啦。咁佢亦都咧，佢喺某一次嘅演講入面嚟講咧，佢就即係提出一個形象嘅比喻，佢就係話啊，譬如好似南美洲一隻蝴蝶拍多兩下，係咪會令到德州嗰度會有龍捲風咧？咁樣樣係嘛？咁呢一個咧，後嚟咧就真係攞咗個名就叫蝴蝶效應啦。咁蝴蝶效應咧就作為呢個混沌學說嘅一個象徵啦。咁但係其實咁啱得咁巧啊，雖然佢係用呢個譬喻啦嚇，都係實際上佢會唔會心入面諗緊個奇異吸引子咧，佢都冇交代。但係原來咧，去反映呢個大氣層，即係佢研究當時嘅大氣方程組嘅時期咧，如果我哋建立一個所謂叫吸引子，吸引子咧其實係物理學家咧研究一個動力系統嘅時期，好多時都會用嘅一個數學工具嚟嘅表達嘅，就佢就係將所有呢、這個系統入面嗰啲重要嘅參數就變為一個坐標入面一個軸，咁一個軸入面有好多數值啦，係咪一個 axis， 咁譬如如果你一個參數譬如係兩個參數嘅，咁就咁普通一個嘅我哋普通嘅一個圖形啦，係咪？但係三個參數嘅咪真係一個好似立體咁囉，但係理論上佢可以四個五個六個參數，咁嗰啲就超次元空間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有個名俾佢嘅，佢做出嚟嗰個呢叫上空間，叫 phase space，係嘛 ？phase phase 啊 ，phase space。咁佢喺呢個上空間入面咧，原來呢個動力系統咧，佢就會喺處於某一個狀態嘅時期咧，佢就會喺呢個 phase space 喺某一個位置嘅，係嘛？因為你佢喺某一個狀態嘅時期，咁佢每一個參數都有佢嘅數值㗎嘛。咁你喺每一個參數嗰個軸上面係咪就係有一個位置啊？咁出嚟佢咪就係喺呢一個上空間入面個位置。咁但係隨住呢個動力系統呢、這個 dynamical system 一路演化嘅時期咧，佢咪會有個軌跡啊，會有一個上空間入嗰度有個軌跡。但係呢個上空間軌跡咧，如果對於一啲真係線性嘅系統咧，咁佢嗰個軌跡咧相對定係簡單嘅嚇，即係佢可以係一點，可以係一個閉合嘅曲線。可以咧，最多咧，最複雜啲咧，就好似係一個 donut 咁嘅啫，一個所謂環狀嘅。但係當佢原來一個動力系統，佢進入咗一個混沌嘅狀態嘅時期 ，chaos 嘅時期咧，即係話你完全係冇辦法預測佢未來嘅變化嘅，即係你唔係話完全唔能夠知，你要知，但係你就要計曬所有嘅數先知。但你預先有條 equation 之後咧，你係就計唔到。咁佢呢一個咁樣嘅吸引子叫 attractor 咧，原來佢個軌跡咧就係 fractal 嚟嘅，就係一個分形幾何嘅曲線嚟嘅，唔係普通嘅曲線嚟嘅，所以嗰、那個研究嗰個大氣層嗰個方程組咧，咁啱咧佢得出嚟嗰個咁樣嘅吸引子咧，原來真係有幾似一隻蝴蝶嘅喎。或者我哋更加似咩咧？我哋有大家有時啊過年啊或者咩都食啊，食嗰啲叫崩沙。有冇食過啊？嗰啲炸嗰啲崩沙咧，扭 住咁樣， 扭就係嗰兩塊咁兩塊葉嘅咧。其實佢係似一個崩沙咁樣，呢、這個就叫奇異吸引子。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係反映呢個混沌嘅一個現象，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分形嘅幾何嘅曲線嚟㗎啦，係嘛？所以兩樣嘢咧，其實原來係有好即係深入嘅個關係嘅。 好啦，咁因为时间关系呢，今日同大家分享都差唔多啦，我都知道係一个好难嘅题目啊，就唔知道大家明几多啦，但都 搵多几次 鼓励大家上去睇睇个 YouTube， 好嘛 好 啊 ,OK,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